是月圓之夜，今晚月圓之夜。不過呢度唔係紫禁之巔，係城大之室，係城大嘅直播室。咁我哋今晚咧就揾到位咧倫敦通英國通上嚟，阿李文啦。咁李 好， 李文好。而家咧係浸會大學新聞系嘅高級講師。咁仲有咧，佢喺英國 BBC 咧係做咗四分一個世紀，好難得啊！ 去嗰陣時就後生仔，翻嚟咧頭髮都再嚟冇啦。 啊，唔係啊，都好多啊，多過我啊。喂，我想問啊，英國嘅月亮啦，今晚月圓之夜，英國月亮係咪大啲嘅、圓啲嘅？ 我只可以咁講，好似喺英國咧睇圓嘅月亮嘅機會多啲。 哦，點解咧？ 因為嗰個天空比較晴朗啲。 啊，晴朗啲，即係好多工業咧就 move 咗啦嚇。 應該咁講，好少見到有煙霞。 哦， 呢個名詞都係翻嚟香港先識嘅喎，煙霞， 煙霞，係而家就更勁嘅，用我哋用 霧霾， 係啦，用霧霾 北方啊，內地咁叫， 我見香港真係不過講煙霞啊嘛，而家 係 嘛， 係煙霞。咁咧其實咁講啊，香港人咧就好有智慧嘅，咁咧就大陸嗰啲即係好老土嘅名詞咧，我哋就唔用，但係咧認為有文化啲嗰啲咧。就霧霾都幾啱聽咧，有借到嘅喎，有借用嚟個。嗱，今晚咧請阿李文咧上嚟咧，就想講咧英國嘅選舉。咁我哋嘅宣傳都講話霧啲啊恐襲霧霾之下嘅英國大選啊嘛。不過咁嗱，今晚月圓之夜咧，我同你陳志傑咧會化身，唔係做哦，唔係做狼，係做獵人。咁我哋咧上個子彈去 hunt。佢哼咗呢個李文， 我就係獵物， 係啊獵物，你係 prey 無辜嘅獵物， 係無辜都冇辦法㗎啦。有時呢個世界清咗出嚟，捉到呢只鹿啊，呢只梅花鹿上嚟啦嚇。英國好似有梅花鹿嘅喎，咁啊，咁啊捉你上嚟，我哋要脱角，咁咧就要陣間咧將佢慢慢剝慢剝，咁啊食飯要撈汁，乜都問盡佢。啊，唔好介意啊！ 好啦，25年嘅嘢俾你問曬添。 喂，咁你喺英國住咗咁多年啦，翻到嚟香港咧，即係香港，我哋嗰啲文章啊、報紙啊，成日都咁講啦。紐約啦、倫敦啦、香港啦，都係叫做國際金融中心啦。 廖倫國 係啦，冇錯啊， 都串到翻嚟。 架仔唔啱聽嘅，冇套橋啊。 架波都唔啱聽噶，唔係可能咩？ 咁啊。喂，香港同埋倫敦有啲咩唔同呢？ 唔同啊！ 啊，有啲咩相同，有啲咩唔同 咧？ Okay， 先講唔同先啦。香港當然見到啲西人係少啲啦。當然我哋有時話鬼啦，好似鬼咪幾好聽嚇。尤其西人啦，即係白人少好多啊。當然黑人都少好多。其實喺英國咧，唔單止係白人多，黑人都好多嘅喎嚇。咁啊，呢樣嘢係好唔同啦。第二就係話。我想整個居住環境很不同啦，英國當然地方大啦，咁啊冇香港啲哇，咩話住一千尺已經叫做豪宅係嘛？ 啊好好啊，好好啊， 係啊， 好好啊， 即係香港個公屋啦， 係啦係啦 ，council house 係啦 ，council house 幾大嘅咧 ？council house 當然睇你嘅家庭，咁啊 四人家庭啊，四五人到咧， 點都有兩房一廳啩，甚至三房一廳啩， 哇恨死啦大佬香港啊， 所以好平㗎啊，咁啊咁你。講相同咧，其實坦白講，我翻嚟香港，我記得啱啱每翻嚟香港嘅時候，我啲倫敦嘅朋友又好，或者同事又好，咁啊成日都話：，哇，其實而家香港冇咁自由嘅喎，嚇，同以前唔同咗喎，嚇，咁你要話即係提醒我要小心啊，嚇，講嘢要小心啦，乜嘢都要小心咁啦，嚇。 即係尤其是你喺倫敦之地咧，就住咗25年，四分一個世紀，即係咧半個外國勢力。咁都有 當然 係 啦， 係 啊，所以不過好坦白講，翻到你又覺得好似又唔好似想象中，即係講到咁嚴重啦。即係換之，仲有好多嘢可以講嘅啊！即係 起碼呢度任你講， 李 Sir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既然你哋都好肯請我嚟嘅，我相信都冇問題噶啦。 榮幸榮幸，今晚好嘅啫。喂，嗰、那個咁倫敦嗰度咧，你話相同同埋唔相同講下咧，其實有冇啲睇到啲生活嘅方式咧？譬如中環嗰種繁忙啊，同埋倫敦嗰個叫嗰、那個金融中心區有啲咩唔同咧？同埋蘭桂坊又喺金融中心區附近啊嘛，啊咁啊，啲人可以去放工之後飲杯嘢噶嘛。 有冇呢啲感覺有啲相同？ 首先其實咧，金融區咧去到邊度都差唔多噶啦。 係 啊，一般嘅喺英國嘅寫字樓，梗係朝九晚五啦，好準時放工啦。但其實如果你喺倫敦嘅金融城翻工嘅話，一樣。 嗯， 系 OT， 系啦，即系夜晚可能十二点先放工嘅。 你望上去仲好多灯开着嘅， 冇错，也一样系咁啊。但当然，即系如果系除咗嗰啲比较特别啲嘅地方嘅话，其实其他地方咧系相对系悠闲好多。 嗯 啊，咁啊有一次我哋开玩笑讲，其实伦敦嘅例如扶手电梯咧个速度都慢好多嘅。啊，街上边啲人得闲咧，相对嚟讲咧。都不會好似香港咁樣哇！ 倫敦地鐵咧，同香港鐵路比較， 一樣是翻工放工時間，即係繁忙時間都係好逼嘅。 嗯 啊，例如我其實我做嘢嘅地方喺倫敦係最市中心嘅地方，牛津街附近。係，嗯，放工嘅時候，你都經常會發生咩事呢？就係佢暫時咧，由於人流太多，佢就將係啦個地鐵站咧就閂埋閘。 哦， 清理曬裏邊啲人啦，再放啲人嘅。 嗯， 咁分分鐘可能你喺出邊喺個地面要等，例如15分鐘啊，或者20分鐘。 哇！香港會點咧？香港就加密班次，一分鐘一班車。 啊，不過最近我喺有一次，因為我最近啱啱去睇大球場睇波。 嗯。 咁啊，睇完波之後，發覺喺銅鑼灣嘅地鐵站咧，都試過咁樣類似嘅，暫時要嚇閂個門啊，等人去疏導之後先俾你入嘅。咁但係喺倫敦幾乎每個禮拜都有幾日係咁嘅喎。 哦，係啊，即係都唔係新聞嚟㗎啦， 唔係新聞嚟㗎啦。 啊，咁金融中心區啲人咧就一樣係西裝骨骨啦，夜晚就衣香鬓影啦，係咪咧？ 衣香鬓影，我睇下你嗰個社交圈子係乜啦，都唔係個個都係嘅。其實我記得我啱啱去嗰陣時候，我成日話：哎呀，會唔會係晚晚都好多應酬咧？ 啊， 都做下嗰啲咩晚禮服啊之類，梗係有用得著， 係 啊，劇死肚嗰啲，你發覺其實都唔係成日都係嘅，咁啊，唔係我想象到咁多，但係有一樣嘢好緊要啦，就係你發覺度度都係蘭桂坊， 哦，度度都係蘭桂坊， 度度好多人飲酒嘅，通常個做法就係咧，你其實放咗工，打工一族咧，大概五點零放工咧， 係 第一件事，約埋嚇三五知己酒吧飲酒。 哦， 特別係禮拜五個晚， 哦， 幾乎都冇乜人咧，係未去酒吧之前翻屋企嘅。 哦， 所以即係呢個佢嗰種文化咯。 哦， 但係咧佢嗰啲飲酒咧，好似蘭桂坊咧就唔中意坐喺度嘅，中意企喺度嘅。 哦，嚇，中意企喺度， 係啊，可能 我見到香港啲西人咧喺酒吧咧， 係好中意企喺度， 企喺門口去飲㗎，真係啊， 老闆， 你灣仔啊見到啊，係啊， 企喺門口咁飲， 佢中意咁嘅， 係啊， 嗱，誒香港有個區叫堅尼地城啊，咁我哋嗰啲啊見識淺薄啦，咁啊有一日咧見到一個酒吧，一間酒吧，佢名叫 Shoreditch。Shoreditch，OK 啊，咁咧 嗱， 我咧就真係唔識啦，但我知道咧，佢一定 means something 嘅，佢改得呢啲名，譬如我哋嗰啲唐餐館啊，香港任何酒樓咧改得一個名咧，佢一定有意思嘅，揾人度過嘅，咁啊問下啲住過英國朋友啦，喂，咩點解叫Shoreditch， 即係海岸嘅溝渠，喂係咪真係一樣？咁佢話咧嗰個係咧金融區嘅酒吧。區係唔係有啲咁嘅嘢啦？喂， 啱啊，啱，係啊，係啊，即係其實佢專係有一條街仔， 嗯 啊，就啱啱喺金融區附近，咁嗰個 area 啊， 嗰部分就係叫呢個名嘅。 哦 ，Shoreditch。 但根據你頭先講咧，我都話自己鄉下仔咧，原來飲酒唔止淨係 Shoreditch， 好多地方嘅。 嗱，英國飲酒文化係咁嘅。首先咧，你理解成為咧，好似我哋嘅即係講茶餐廳咁， 係 即係換之佢一種本地文化嘅一部分。換之每個區咧，佢一定咧喺個住宅區附近有個酒吧嘅。咁嗰個當然係鄰里啦， 係 即係啲鄰居喺嗰度食完飯又好，或者未食飯之前咧喺度飲幾杯，跟住咧八卦下啊 ，gossip 下，傾下偈咁樣，呢係一種。在倫敦市中心其實很多是什麼呢？是行業的酒吧，換之要是你做律師的，大家都去過那間的了。 OK， 就例如你說大笨鐘，即是議會大廈附近有一個酒吧，毫無疑問就是那些議員的 議員 啊。 習近平上次訪英去那間呢？ OK， 那間是這樣的，那間就屬於倫理的 鄰居嘅 neighborhood 嘅， 其實咧就係卡米倫咧，佢住個區 係 啊個附近個地區嘅酒館，我去過啦。 哦，喂，而家係咪即係好好生意啊？ 我可以再同大家報告一下咩咧？就係呢間酒吧咧嘅而家嘅業主係中國人。 哦，是買起咗啦，係 買起咗。 哦 ，OK，OK。 咁你知中國人幾識做生意啊？ 啊，即係華人最中意咁樣買， 習大大去過，即刻就買。 就買咗啦，即刻咁快手。 嗱，今日啱啱有段新聞咧，就話中國咧係成為咧 officially 成為咧最大嘅 foreign investment。的投資者，即是說 foreign investment， direct investment， direct investment， FDI， 所謂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呢，大概意思就是說去買實物，不是買一些金融產品，金融產品是很虛的嘛，即可能是 paper 來的，或者現在連 paper 都沒有嘛，買實物，買你間廠，買你間百貨公司，現在，原來老閘去過那間酒吧都買起來。 其實呢，過去這幾年呢，可以這樣說，你講嘅，其實英國好多嘅比較出名嘅企業咧，原來都落入咗咧我哋中國嘅企業家嘅手中。如果你去過英國，你可能會知道有百貨公司啦，有間叫做 House of Fraser。 哦，呢個孤陋寡聞，唔知 係喺英國 咩級數？咩級數咧？ 中上嘅一個連鎖嘅百貨店。 係 啊，咁大概喺三年前到啦。被南京一間叫做三包集團買咗， 三包啊， 係啊， 係咪三字一包嗰陣時啊？ 紅包個包，三包嚇， 咁最近咧，包個包啊， 最近其實佢哋喺南京咧都開咗分號， 哦， 啊，咁我都有幸去應邀去參加佢哋嘅開業典禮， 哦， 即係呢啲係其實好多，又或者香港可能比較熟悉嘅。Pizza Express， 即係嗰間食 pizza 嗰個餐廳咧，而家嗰個東主咧，都係中國嘅中資嘅一間投資機構。 不如我哋喺度 check 下啲 brand 啊，呢個馬莎係咪？ 馬莎未有， 馬莎仲 係，可能等緊，可能好快㗎啦，傾緊可能。 勞斯萊斯。 勞斯萊斯冇，但勞斯萊斯好大嘅客户咧，就係中國噶嘛。 哦， 即係中國 嘅嘢。不過要分要咁講啦，喺汽車工業裏面咧，佢個股權咧係而家好複雜，你又買我買你㗎啦。係 啊係。 咁同埋講開頭先勞斯萊斯咧，佢又好大。我哋香港人一般認識嘅勞斯萊斯，雷柱嘛，拗拗啊，係嗰架車啫。啊，勞斯萊斯咧，仲有好多個產品嘅，包括其實最勁嘅一樣嘢，最 飛機。 飛機引擎 係啊， 啊係啊，所以咧所以論飛機咧，就係根本咧，全世界咧都係由英美兩個國家係主導，因為飛機咧，尤其是民航機咧，係睇佢個最緊要睇個引擎， 冇錯， 個引擎咧，世界三大引擎公司，第一間叫做勞斯萊斯，英國嘅，佢一定唔會賣俾你， 冇理由賣啊， 第二兩間咧喺美國嘅。一間叫 GE 通用，第三間叫 P&W， 都是美國公司，他們可能在加拿大那些地方可購盟，又有分公司都不定的，所以呢在這個製造民航機方面呢，這個仍然是英美的世界。 其實你講起一樣， 即係加埋法國啦， 講下啲題外話。其實最近咧，中國咪號稱自己有一隻國產機 919嘛，中型民航機咧。 其實那個用個引擎咧，都唔係自己嘅， 係啦，冇錯， 因為佢暫時未有咁嘅技術做自己嘅。其實我記得，因為嗰陣時啱啱佢試飛嗰陣時，啱啱推出嗰陣時，我都寫咗篇文章，嗰陣時仲喺 BBC， 就其實就探討究竟佢嘅國產嘅成分有幾多，咁先發覺，咦，原來其實好多嘢佢都未做到。 是 啊，是國產。咁當然即係你可能假意試下啦 嚇。啊，咁我睇佢個 priority 第一優先咧，係生產軍用產品先啦，嚇唔係民航。咁樣講喎，我覺得一個國家冇民航機出咧，not a big problem， 唔係 big deal 嚟嘅啫喎。啊，即係最緊要咧，軍用飛機嗰啲係掂啫喎。啊，即係如果你喺國防嚟講，咁你話好多國家都冇民航機出啦。好多國家你數個瑞典都冇啦，工業咁勁啊！同埋頭先我哋講嘅汽車工業，這個大陸咧嚇，即係一早咧幾年前已經成為咧係第一大汽車工業國啊嘛！一早超越咗即係美國好耐噶啦，超越咗架仔美國好耐。咁但係汽車工業係咪真係咁重要咧？ 啊，即係依啲 manufacturing 真係咁重要咧？美國汽車工業衰落咗九世咧，已經唔係最重要嘅問題，因為有啲嘢咧，如果係自己生產貴咧。喂，大佬咪入口咯，即係你好簡單，你係消費者啫嘛，嗰度貴嘅，你咪行開間平啲買咯。咁啊，呢個唔計就業啊。 不過都想向李 Sir 請教翻啦，香港曾經都討論過中環同天水圍兩個地方嘅。 嗯嗯嗯。 如果類比嘅話，中環好似係金融城啦，嚇。咁聽講倫敦係咪東邊啊比較貧乏少少？有冇啲咁嘅地區分野咧？仲係？ 其實咧，喺就算喺倫敦嘅範圍內咧。有不同的區在不同的方向其實都是屬於我們認為比較貧窮的區毫無疑問這些區在東邊是最多的、 嗯 啊、當然其實在2012年倫敦搞奧運特意也選了東區、嗯、就是很多的、場館全部都是東區、嗯、目的呢就希望能改善東區的經濟、 嗯 啊、的確是做到的、okay. 例如你可以看到哇附近的樓價升得很厲害 肯定是啦 是吧 大和樓 價、這個、但其實除了東區之外在倫敦的南區、 嗯 啊、也都有一些是我們叫做、啊就是、比較不好的區、 哦 啊啊、而這些不好的區呢也都是很巧合呢基本上都是黑人比較多聚居的地方、 哦、okay, 巧合、 我就不用巧合那個字我會用呢、很不幸 好不幸， 好不幸啊！咁但係黑人都有撈起嘅，應該啊。 咁但係西南咧，相對有比較好嘅區，即係比較有錢嗰啲 中產嘅。 咁我哋國內同胞所聚居地方 喺邊度咧？ 西南咧， 西北。 哇！ 當然，當然，當然。其實喺 唔使住東邊， 喺倫敦咧就未去到好東，啱啱喺金融城嘅附近開咗個新區。 係 啊，我哋即係英文叫做 Canary Wharf。 係 啊。其實是金絲雀碼頭、啊、其實是什麼呢就是一個新發展的新區、 嗯 啊、以前其實呢未有內地同胞來買的時候呢不是很好賣的、 嗯、 但是突然間這幾年呢這十幾年應該這麼說哇突然間很多內地同胞來、 哦、 扯起來 喂 他是投資買起的還是他住在這裡 有些是住的就例如可能有些錢的話剛剛是仔女在、英國留學、啊或者做事好什麼都好、買一套 給自己的仔女、 哦 啊、當然他是的確確也都起到個投資升值保值的作用因為他升得很厲 害是是是我們都很關心希哥控制員希哥我們今晚呢、就是、主題呢我們做了昨晚做了一張宣傳的圖片的、 哦、 等一下我們自從恐襲十年前不知道是否十年前開始就是說2005年那宗 我不知道 7月7號、 啊、由 IRA 愛爾蘭共和 國 即是穆斯林有 關一年前開始、 喂那你這個發生了之後呢會不會對穆斯林的中東人呢中東人是被忌下的呢即是倫敦人、 坦白講我記得印象最深的呢是應該是 這張我們就是宣傳了、 是 即是倫敦現在在恐襲霧霾之下的英國大選、 這個霧霾都做到 很假的 我們真的濕到出來不要緊是不是真的個霧霾稍後你去講一下你告訴我是不是我們在、香港或者在遙遠地方可能哇可能真的很亂喂2005年那件事在這個 King's Cross 很旺的香港的銅鑼灣 2005年的時候呢它不是只是一大地方 它 是好幾大地方同時差不多先後很近的時間內是發生的、一方面當然是幾條的地鐵線、有這個恐襲啦但同時呢其實也都 在馬路上面的巴士上面也都有爆炸的其中一個其實呢離開我那時候做事的地方講緊可能兩公里內 哦，兩公里內， 唔係好耐嘅啫，唔好遠嘅啫， 即係兩公里約三五分鐘到，係 啦， 可以行到行到去啦。 即係而家地鐵站，我哋講緊可能隔兩個站到咯。咁嗰陣時其實的而且確咧，啱啱係發生完之後，你可以見到咧，有啲乘客喺即係搭地鐵又好，或者坐啲火車又好咧，見到類似或者貌似係穆斯林嘅人咧，佢會避忌嘅。就例如見到在這個車廂、哦、有這樣的人就立刻就走去第二個車廂都有的、但我覺得不是說持續了太久、就是這些這樣的、就是那個害怕又好或者恐懼又好其實慢慢是平復了的、 因為我覺得英國人某個程度可能都是因為他的性格上或者那個本身呢，他覺得不應該去冒犯人家的。 嗯， 而咁樣做咧，其實好明顯係有少少冒犯。 不過李 Sir， 我翻諗諗起另一句嘢喎。二次世界大戰嗰陣時候有一句好出名嘅口號，亦都喺2014年我哋雨傘運動嗰陣時成日喺度嗌 ，Keep crimes and go and carry on 啊嘛，我冇記錯 係啊係啊係啊。今次都有好多人叫㗎，都有提出呢個口號， 即係保持冷靜， 啊 繼續生活咁樣係咪？ 係啊 係 啊， 即 係 咁樣咯，即係 如常生活 ，carry on 嘅，就叫做如常生活。 倫敦都身經百戰㗎啦，由愛爾蘭嘅皇軍年代炸都唔止炸倫敦添，即係半個Manchester 應該都要炸爛黃。 冇錯冇錯，嗱都係咁。一個好關鍵的不同之處，即例如我當年廿幾年前啱啱去英國嗰時，嗰時愛爾蘭共和軍嗰啲爆炸成啲， 仲係打緊嘅。 咁啊，同而家。即係穆斯林嗰啲極端分子發動嘅呢啲恐襲咧，最大嘅唔同就係、是，其實以前咧，愛爾蘭共和軍通常咧喺發動襲擊之前，係會打電話俾你嘅， 道亦有道啊，我炸你咁樣。 嗱，當然呢啲咁嘅所謂嘅警告嘅電話又好，或者啲信息又好咧，有真有假。 嗯， 即係換之有一次係假嘢嚟嘅，嚇嚇嚟啫。 hoax 啊， 咁有啲係真係真嘢嚟嘅喎。 係， 咁所以當時我諗即係英國警方當然唔可以掉以輕心啦，即係通常收到啲咁嘅警告真係疏散嘅。 係 啊，咁有一次係真係都 OK 嘅，當然。亦都係發生過啊！咁啊，你即係佢話有，或者可能佢嗰個警告係遲咗，咁啊有關嘅地方係嚟唔切嚟到準備嘅。嗱，我印象最深嘅同我之後比較近啲係咩咧？喺倫敦嘅唐人街附近一個幾出名嘅酒吧。 嗯， 其實當年就發生過，即係愛爾蘭共和軍係放炸彈嘅事件， 一定係好多英國 佬，唔係太多咯，但係都有兩三個人， 即係白人去多數白人去 嘅。我冇記錯，仲有一單好轟動， 係 咪1984年咧？保守黨我冇記錯召開大會， 開會 喺大卓爾夫人， 冇錯。 準備好好嗰間酒店嗰度， 冇錯， 炸到正。 佢嘅我唔記得咗係秘書定係助手啦。 係啊， 總之佢個 炸死咗， 炸死咗嗰次係冇錯冇錯，係啊。 但都繼續 keep coming 高數，我發現。 我諗某個程度可能即係大家互相點講勉勵啦，或者係咁講嚇，即係的而且確可能英國人咧，其實面對呢啲嘢太多啦。 係， 如果真係下下都俾佢嚇親嘅話咧，又真係好麻煩嘅。 不過咁喎，嗱，愛爾蘭共和軍咧，佢嚟自北愛啦，主要嚟自北愛啦，有一種講法啦，係由即係美國愛爾蘭人資助啦，有種咁講法啦。但係咧，大家都係白人世界，信咧都係 Christianity 嘅世界。你今次嚟自嘅恐襲咧，就唔係喎，即係依家一連串嗰個恐襲，因為過去76日咧就有三次恐襲。兩次在倫敦，一次在曼徹斯特。咁係咪好似話，即係好似兩三年前有套戲叫《London has fallen》咁樣？你嗱，你睇下呢個啊，即係跌跌啦。嗱，你睇下，因為有套戲咧， 好嚴重。 哇！嗰陣時賣廣告唔知幾行，日日行過巴士站咧，呢套戲真係都係個 poster 都睇到嘅喎。咁啊，佢話 不過，湛兵，我反而諗起一首民謠，或者係嗰只《London Bridge is Falling》。咁 啱啊！ 係哇！London Bridge not falling down。 Not falling down。 嗱呢套戲啊，早我睇兩三年前到啦，呢套戲咧就講到咧恐怖。有日美國總統咧就去呢個倫敦開會啊，咁咧遇啱咧就恐怖分子咧就一個大陰謀。就滲入曬警隊裏邊咧，大開殺戒。各國元首啲咩差唔多G8、G7嗰啲冚唪唥俾佢做瓜曬噶啦。乜嘢意大利總理，哇！意大利總理好得意嘅。意大利總理有咁上下年紀，一定有一個後生嘅老婆。我都戲所講嚇，由加拿大呢個總理冚法國總統冚唪唥殺曬。咁啊死剩英國，好似英國嗰啲冇埋，唯獨美國總統因為保鏢英勇同埋機智。哇！可以救翻到美國總統呢度。 詹姆士邦007唔喺度，當然係。 係啊，嗰有可能放咗假喎。 放假。 嗱，呢套戲係講 London 係都係啲回教人士搞出嚟嘅。喂，呢個咁即係我哋外間人咧覺得而家倫敦啊好即係好亂喎，有冇啲地區咧就避之則吉，大家咧即係朋友互相告相告㗎啦。即係 好坦白講，而家係根本係對於一般的老百姓嚟講咧，係防不勝防嘅。因為你見其實就算在倫敦發生過兩次，其實佢唔係喺所謂的回教 即係穆斯林聚居嘅地方，而係市中心，都係個大橋嗰度， 甚至國會附近， 國會附近又好，就算係啦，你就算其實倫敦橋嚟講，其實都係個即係比較點講，好多遊客啊，或者好多啲一般嘅人咧喺個附近做嘢噶嘛。所以換之，如果你純粹用話，會唔會我哋少去啊一啲我哋驚可能穆斯林嘅人比較多，甚至可能係極端分子比較多嘅地方就安全咧？其實唔係喎。所以咧，防不勝防。第二就係話，其實都要留意咧。其實發動呢啲襲擊嘅人咧，其實好多。當然今次喺倫敦橋咧，係有啲係有外邊嚟嘅，即係有意大利嚟嘅。咁但係絕大多數嘅所謂嘅恐怖分子，其實係 homegrown 嘅， 係 即係換之係本土嘅。 係啦。 咁呢啲其實係好多都係你身邊嘅。原本當佢未被洗腦，成為恐怖分子之前咧。個個都是彬彬有禮，跟正常的英國人是沒什麼分別， 可能就是你的好鄰居， 是的，是的。所以這件事我覺得是，就是說其實某個程度你可以說，當然我經常都覺得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這些穆斯林也好，又或者是少數族裔的有班人呢，如果他文化程度不高，沒什麼機會讀好的學校，咁佢可能揾唔到好嘅工作，換之佢喺社會裏邊係失意嘅一群。咁呢啲人自不然佢對社會好多嘅怨恨， 係反叛。 換之咧，好容易咧，俾一啲極端嘅教士又好，或者之類啲人咧，就會洗腦，而跟住就一搖身一變，就變成一個咧激進嘅一個所謂聖戰者。咁但係喺呢個變化之前，佢就好正常嘅喎。 係啊， 咁你亦都唔需要防佢嘅。所以其實好似今次咁，都發覺好多警方其實監視嘅人，有啲當然嚇好明確表示自己係一個所謂嘅恐怖襲擊分子又好，或者係聖戰者又好。其實有好多你根本睇佢平時冇乜嘢嘅喎，只知道有一日突然間出咗事啦，連佢鄰居可能好似今次都係，喺倫敦橋有幾個咁啲鄰居都話估唔到喎，平時好好嘅喎，好和善啊，好好咩？但係呢啲衰運節你好難防，呢個就係個困難之處。 再多一樣嘢啊，以往咧恐怖襲擊咧有幾個門路嘅，譬如話槍械買賣， 冇錯冇錯， 又或者佢喺網上面一啲嘅聯絡。但係今次咧有所謂 low tech attack， 用最傳統嘅刀仔啦，就係冇槍械買賣記錄啦，揸火 van 啦，有車頭好正常啦， 冇錯。 一啲好似你常話齋生活化嘅工具咧，就可以造成最大嘅傷亡。 冇錯。 咁當然啦，最新尾英國首相啦，文翠珊就咧鬧緊 YouTube 嘅，鬧 Facebook， 甚至鬧 Google， 點解你唔篩佢走啦？咁當然啦 ，Google 啊、Facebook、YouTube 點樣預先篩定啲嘢走咧？咁啊猛傾啦，係咪做個 Big Brother 同篩走佢咧？咁。 但係呢啲人咧，你話有啲咧可能就係冇機會進入大學讀書啦，受過比較即係 sophisticated 嘅 training 啦，所以就成為社會裏邊咧叫做可能係 underdog 啦，咁先話加入極端嘅。喂，但有啲唔係喎，有啲都係中產階級嘅喎，有啲都係大學畢業大學畢業啊。 有啲係，但係咧相當一部分其實佢係真係冇正當嘅職業嘅，好多都係。即係當然我唔去一概而論，但係我只係話大多數係咁。換之其實某個程度佢哋覺得可能喺個社會裏邊係被即係被 拋 棄啊， 歧視 被歧視啊，或者甚至可能佢哋喺佢哋童年又好，或者年青嘅時代咧，可能遭遇過被人歧視、被人或者係欺凌。 bully 咁嘅係咁嘅嘅， 我亦都聽聞咧，即係我睇唔單止英國啦，有喺中學或者小學嘅時候咧，有啲學校嘅風氣唔係好好，就欺凌一啲咧，一係你係弱小嘅啦，一係咧你係同我唔同嗰啲啦，即係種族啦，咁你中東人個膚色啊咧眼睛都唔同啊嘛，會唔會呢樣嘢係一個都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原因咯，因為極端思想當然咧，佢係外來嘅。但係呢班人如果投入到英國嘅主流社會，喂，即係好地地嘅有份工嘅，佢都唔會咁輕易加入極端組織啦，或者受嗰啲極端組織嘅思想所煽動。 咁即係其實當然，如果你係深究嘅話，梗係有啲社會原因嘅，係嘛？即係個環境嘅原因，各方面嘅原因。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其實某個程度嚟講，我又覺得其實英國人係好包容嘅。即係譬如話，其實你喺法國而家見到啦嚇，即係已經係話限制嗰啲嘅學生唔可以帶嗰個面紗啦， 唔可以帶面紗， 好多啲咁嘅。即係當然喺英國冇呢啲嘢嘅。 甚至英國某個程度，我覺得其實在學校的環境又好，或者個社會環境呢，大家其實不其然有一種呢是政治正確的做法。 OK， 即係換之係大家要不可以做啲任何被人視為咧種族歧視嘅行為。 起碼學校 英國係咁多個國家之中咧，對於移民或者係難民限制最有限制嘅國家嚟喎。據我所知係出入境嗰下最有限制喎。 其實應該咁講，如果喺歐洲成個歐洲嚟講咧，英國已經算少噶啦。 哦， 因為其他歐洲嘅國家更加緊要啲。 係 咁、啊、所以呢樣嘢你。當然你係相比啦嚇，即係相對嚟講，咁但係呢幾年當然由於英國好多啲啊啲誒啲誒公眾咧，係對呢樣嘢好緊要，即係好覺得唔掂啊，就俾壓力咧俾政府要求去限制，所以呢一段時間限制多咗好多，呢個真。 喂，嗱喺結束呢段之前，我哋想問儘管咧呢啲唔即係點講咧？我睇民調咧就唔會做嘅，因為非常之政治不正確。咁、到底英國嘅主流社會咧最唔中意係邊一類咧？咁我香港人梗係梗係唔中意大陸人啦，大佬啊，香港搞到咁嘅款，通街屙屎屙到又唔排隊，喺度搶乜都喺度搶。咁英國到底人主流最唔中意係你啲 mainland Chinese 啊，嗰啲Muslims 啊，還是東歐嚟嗰啲人咧？ 如果你而家問咧，我相信咧，當然我冇真係冇去調查過，但係經過咗咁多次嘅穆斯林嘅襲擊嘅，我相信可能對穆斯林或者中東嘅移民咧，應該嗰種抵觸嘅啊，即係或者係反感嘅情緒應該最大嘅。但係未發生呢啲嘢之前咧，其實當然毫無疑問東歐啊，因為東歐咧，由於佢係屬於歐盟嘅一份子，換至東歐嚟嘅移民嚟到英國咧，可以自由做嘢。冇任何嘅限制嚇，咁、當然佢哋做嘅嘢其實往往都係做啲三行啊，或者嗰啲啊種菜啊，即 係 unwanted jobs 啊。其實 某個程度其實係白人唔做嘅嘢，但係咧毫無疑問喺英國主流社會，有啲人會就認為咧佢哋係搶咗我啲飯碗 啊， 咁所以對佢哋嗰種反感嘅情緒係特別高漲嘅。 係， 反而其實對華人咧，相對嚟講咧，因為華人咧第一好低調。第二咧，華人咧就通常都係做嗰啲即係嗰啲所謂外賣店啊、飲食行業啊，或者以前咧好多做嘅洗衣店啦、啊。即係換之，其實係默默耕耘嘅，又唔會係搞事嘅，亦都唔會即係有任何嘅罪案啊之類。所以啲白人其實對中國人反而咧 罪案有嘅，不過咧 最容易接受啲嘅， 即係就算恰咧都恰翻自己華人，唔夠膽恰鬼佬啊！呢個喺唐人街、各地唐人街都咁嘅情況，唔夠膽打劫鬼佬，唔夠膽向鬼佬收保護費，都係向翻唐人收翻到保護費嘅。嗱，不過咁我仲有一樣嘢想講嘅，不過咧講到呢度都係應該唞陣先。 好。 喂，阿澤，而家社交媒體當道。個個都係追求一兩秒嘅生筆，你請啲嘉賓上嚟做訪問，成兩個鐘嘅喎，揾鬼睇咩？ 啊，講咁短咧，冇上文冇下理，點見真章啊？彌敦道證交所， 究竟邊個係交，邊個唔係交咧？ 咁就上嚟交心交貨啦！